心中，一样的心，一样的钟，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 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986 收听由大庆人民广播电台贾悦为您带来的乐听经典节目。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晚间的10点到11点呢是我们节目的重播。在这两个时间段内，贾悦都会用一些非常经典的国语好歌来陪伴您。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由刘德华演唱的一首《中国人》。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零点乐队的一首成名曲，就是由周晓鸥作为主唱的那首《爱不爱我》。 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天好黑，风好冷，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辞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到底爱不爱我？ 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爱不爱我》，是周晓鸥在担任主唱时候的零点乐队的一首代表作，收录在他们1996年发行的专辑《永恒的起点》当中。一说到零点乐队呢，我们总会想到这首《爱不爱我》。这首歌呢，成为了他们的一首代表作，当然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们以后努力想要去突破的一个高点，尤其是在2014年，他们换了全新的主唱。急需要那些能够超越经典的新作问世，我们也非常的期待。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邓丽君被大家非常喜爱的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呢，也被众多的歌手翻唱过。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邓丽君的原版。邓丽君带来的一首非常柔美的原版《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的声音呢，总给我们带来一种很温柔的感觉，是我们非常喜欢而且很有特点的声音。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女歌手呢，她的声音也非常的有特点，不是柔美， 而是纯美，醇厚的纯。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蔷薇在春风里朵朵开，风儿说着情话，我要如何不想他。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人儿还在等着他回来，燕子也有了家，我要如何不想他。望穿秋水，风吹雨打，流星在画它不发芽。莫等夕阳西下，点点残霞，只剩下无尽的牵挂。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人儿还在等着他回来。月儿从不回答，我要如何不想他。流星在画它不发芽，莫等夕阳西下，点点残霞，只剩下无尽的牵挂。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人儿还在等着它回来。月儿从不回答，我要如何不想他？我要如何不想他？ 刚刚那首歌《纯美的声音》来自歌手蔡琴，我们听到的那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我要如何不想他》，它也是2006年由陈坤主演的电视剧《新不了情》的片尾曲。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周华健1995年推出的专辑《爱相随》当中的一首男女对唱情歌，叫做《天下有情人》。它也是1995年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 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 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是否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天下有情人》是周华健1995年推出的专辑《爱相随》当中的一首歌，是他和齐豫共同来演唱的，而且被非常合适的用在了古装电视剧当中，因为在歌当中啊，我们能够听出一种侠骨柔情的感觉。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这首歌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会听到和刚才那首歌发行时间差不多的一首歌，它是1997年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动力火车这个组合的一首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而且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也都是非常棒的音乐人，比如说他的作词人呢是许常德，而作曲者是张雨生。在节目上半时段最后，让我们来听这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之后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爱过后霓虹的世界，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它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 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FM986 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986，即将为您带来的《越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我们会听到词曲创作者方文山为周杰伦创作了《印第安老斑鸠》之后，在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张专辑里为周杰伦量身打造的一首甜美浪漫曲风的歌曲《告白气球》。这首歌曲呢也比较新，而且在今年的1月份呢获得了 Billboard Radio China 2016年度十大金曲奖。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轻轻随意而且朗朗上口的《告白气球》。 Yeah.

闪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叫做《你要的爱》，是戴佩妮在2001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它也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一首片尾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还是听到了戴佩妮的那种民谣诗人般的随性快意和平易近人的这种真实感。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依然也是一首爱情歌曲，我们会听到陶喆的一首《爱很简单》，收录在陶喆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

再不落小心，无言独坐放眼曾世爱，鲜花虽会凋谢但会再开，一生所爱 北京时间19:00。